心坚志毅勇敢，团结方可有力量。嘿、hey! ，大众合作不分散，千斤一担亦当行，齐共同力冇猜忌，一切都好顺利。